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65集，疯狗。 你既然敢深入虎穴，肯定是早有准备。 沈泽川没有作答，严鹤如正欲再说什么，身侧的栏杆上抖得扣上只手，跟着攀上个边杀骑兵。严鹤如想也不想，举起金算盘对着骑兵一顿猛砸，把人直接敲昏了过去。但是后面紧跟而上的还有几个人劈手架住了严鹤如的算盘，接着就翻了上来。严鹤如秉承着算盘诚可贵，性命价更高的觉悟，当即撒手不要了。他连连后退，被小鸡绊倒，跌在了地上。那骑兵长得人高马大，立在严鹤如跟前好似座山。严鹤如见他提刀，连忙大喊： 府君救命，好哥哥驾前好意。 猎隼俯冲而过，骑兵的刀还没有举起来，背后就猛然窜起个身影，寒日谷荡空扑了下来，一刀了结了骑兵，落地后翻滚一圈拎住了严鹤如。严鹤如抬起头，想说沈泽川太不仗义了，但是他嘴巴还没有张开，就见那围栏外凌空跃出一道漆影，重重的落在了栏杆上。韩日谷把严鹤如的脑袋一把摁下去，自己折腰后仰，躲掉了横扫而来的铁锤。来人赤着的半身肌肉求解，和数日前的吉达如出一辙，铁锤在空中呼呼作响，打断了流动的风。当他站起身时，严鹤如都得仰头看他，蝎子刺青占据了他的整个背部。他活动着肩臂跳下了围栏。韩日谷推开严鹤如，从后腰上摸出狼刺，两个人招呼都不打，上手就缠斗在一起。严鹤如在这混乱中无处可藏，他锦衣玉食惯了，学的都是花架子，此刻已经忘得一干二净。上边有猎隼，严鹤如怕被啄，便双手撑地，在乱斗中躲闪着钻空子。他好不容易钻到了边上，看见栏杆上还蹲着个人。严鹤如目光上抬，随即两眼一弯，露出笑容，亲亲热热地喊道： 哟，大侄子。 雷惊者嗤笑了一声，伸臂就来捉他。严鹤如泥鳅似的，面子也不要，就地打滚，咕噜打滚到一边，然后扒着围栏就想爬。谁知这次后人一紧，他以为是雷惊者，赶忙回头说： 雷哥哥。 结果竟是沈泽川。沈泽川左手使力，把严鹤如拽下围栏扔到跟前。严鹤如还没有来得及打滚，沈泽川就抬脚抵着他的后腰，要他跪好。严鹤如前有狼后有虎，跪在中间欲哭无泪，便双手合十朝拜般地说： 我跟哥哥们闹着玩，这次的亏损都记在我的账上，咱们不要再舞刀弄枪了。依我看，咱们三个联手不就天下无敌了吗？ 雷惊者示意严鹤如闭嘴，他跳下围栏盯着沈泽川，缓步移动，半晌后说： 同志别来无恙啊。 话音方落，也不能沈德川答话，站定后又说： 如今该叫府君了。 远近都是厮杀，桌椅摔砸的声音更是清晰入耳。他们俩人顶着头上的阴郁浓云，在大风间隔着严鹤如对峙，遥远的风浪潮涌潮现，敦州的万千灯火都成了铺垫。雷惊者抬手拍着自己的后颈嘲讽道： 今夜我运势绝佳，竟然从这阴沟里钓出条大鱼，怎么这次没有萧池也保驾护航？ 沈泽川抬指剥掉了肩头长衣，偏头含笑道： 外子军务繁忙，近日不宜远行，有事情我们来谈即可。 雷惊者眼神逐渐暗沉下去，其间藏着诡诈的光芒。 你来敦州，不对，应该是你回敦州，是为了祭奠沈卫的吗？ 我是受小公子的邀约而来， 沈泽川面不改色， 共商杀你大计。 连何如面色煞白，迎着雷惊者的目光想辩解，又觉得后颈发凉，不敢在此刻开口。他心道，沈泽川真够狠，一句话断了他的后路，今夜不论他能不能活，雷惊者都不会再相信他了。 在酒楼的时候，我就觉察救走严和如的人身手不凡。 雷惊者目光凶狠， 我本想大度容人，不与小孩子一般见识，岂料他这般歹毒，竟然招来了你，设计杀我。 小孩心性，下手没点轻重，惹怒了你，怪不好意思。 沈泽川挪开抵着严和如的脚，雷惊者果真入了套，思索道， 你们早就暗中勾结，难怪这次的辎重迟迟找不到。 但是今夜你更胜一筹。 沈泽川宛如甘拜下风，目光随着雷惊者而动， 当下生死攸关，我可以临阵倒戈。 雷惊者忌惮沈泽川，知道他最擅长打这种攻防战，一旦被他绕进去，就会万劫不复。于是雷惊者垂下手臂，冷笑道， 小池也坏我洛山基业，这笔账翻不过去。 你今夜杀了严和如，就彻底断了跟河州的往来，但是你又占据了敦端两州，往后的粮食军费都需要你独立支撑。 沈泽川意图劝诱， 此州如今仓廪充实，我大可助你一臂之力。 雷惊者仰头大笑，忽然说， 你既然和严和如早有勾结，那就是早就见过海日谷了。我看你此次到敦州来，是为了借白茶的面子收纳这些叛徒吧。 看来今夜我大势已去，怎样也瞒不过你了。 沈泽川窥探着， 不错，我这次前来正是为了此事。雷金哲，大家都是格达勒的儿子，真正算起来我们也是好兄弟，何必这样刀剑相向呢？ 只要你砍下萧迟野的头颅，我们就能做兄弟。 雷惊者记恨萧迟野，寒声说， 你拿这种话骗我，不过是看到此刻重兵压城，自己难逃一死罢了。 你真的要杀我？ 放虎归山，永留后患。你用两个月吞并了磁差两州，把周贵和罗木都收入麾下，我本就担心你活得太久，日后成了中伯一霸，难再撼动。不料你竟自己送上了门来，今夜不论你用什么花言巧语，我杀你都已成定局。 大风冠袖露出了沈泽川腕骨，他右手包扎明显，指尖攥着蓝帕子，像是耐不住这楼台上的寒冷，眼唇咳嗽起来。咳嗽声停歇以后，他说， 冲着白茶这个名字，也不能对我网开一面。 这句话一出口，雷惊者就豁然开朗，当即喝道， 你诓我，你根本不知道蝎子详情。 音罢悬已破风，直砸向沈泽川的面门。沈泽川早有防备，华身避开这一拳，雷惊者一击未中，并不收拳，而是借力回捞，想捉住沈泽川的手臂。白袍惊风虚晃，走得格外飘逸，让雷惊者再度落空。雷惊者随即蹲身，一记扫堂腿，沈泽川点地后跃，擦着那掠起的强风，霎时间落到了围栏上。底下杀声鼎沸，雷惊者今夜就要沈泽川死，眼见沈泽川立于威严，便抄起铁锤呼风而去，想要把沈泽川逼落高台。沈泽川稳稳地 踏着围栏，背后大风漫涌，吹得他衣袂翻扬，犹如铃兰鸿雁。他右手不动，已经落于下风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